唔使諗，你諗下上海仔出嚟爆大會有咩爆啊？我全世界都未見過一個即係黑社會夠膽話自己開記者會嘅，你唔係講少咩？大佬就係呢個，除咗香港， 我哋嗰陣時講過啦， 係咪？有乜可能噶？黑社會夠膽開記者會，一定係同你嘅政權有關嘅嘢啦。唔通話我俾阿龍爭咗我灣仔呢個地盤啊？大佬，我開記者招待會啊，邊個聽你講啊？大哥，喂，一係就大爆爆大鑊嘅啫嘛。另一單嘢就係可能喺期間，包括對話、包括清場啊、包括點樣去即係部署即係污蔑成個運動裏面咧，其實根本佢派咗好多卧底喺當中。包括嗰陣時候拆大台嗰啲啊，包括去沖龍和道嗰啲啊，包括呢一個嘅打爛立法會玻璃嗰啲，隨時去安排。 我嗰啲乜乜前線啊，法國大革命， 全部都係去安排咯。 係啊， 嗯， 係咪？因為呢啲係唔同香港過往嘅運動係完全係非比尋常嗰啲嘅作風嚟㗎嘛。而呢一個亦都係，就算我作為組織者咁多年都好， 太多 都係預估唔到你係會咁樣搞噶嘛。我亦都會俾你打一個突噶嘛。 同埋你就係話，喂，你港大成個決策係咪？即係、就是、你港大，你點解要排擠呢個阿陳文敏係嘛？成件事，喂，呢單你越數越多啊，柳俊圖。刘俊斩刘俊豪系咪？ 跟住将系啦 ，I 当日佢点知道 ICIJ 刘俊豪同埋阿习近平个小金库呢资料？ 我怀疑啊，退联佢都有份啊！ 屌啊，系其实嗱呢一个咧，其实好早噶啦，即系我哋嗰阵时成日去讲噶嘛，即系阿田北俊一早就抽到风，就系话雨伞运动之后咧。就要即係要揾嗰啲大學制旗，首當其衝嘅就係港大啊嘛。咁所以其實咧，佢如果你串聯翻成件事情嗰個過程嚟講咧，喂，其實可能真係嘅，即係喂，同埋嗰條友六八九，喂，大家都知啦，佢其實佢做嘢係好親切，係好親力親為啊嘛，做啲衰嘢係， 同埋不擇手段。 係啊，咁所以喂，你好多嘢都佢有佢名喎、啊，大佬啊，真係 唔係，所以點解可以燒12.3亿咧？ 啊， 你差唔多可能每日香港發生嗰啲，佢都有份啊。 係啊，喂嗱， 即係佢睇住有線嘅新聞嚟度行政指令都似啊，大佬。 嗱，剩翻我哋時間多就唔多啦，咁但係咧，我哋好興奮啊，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咧就係第一日嘅 YouTube Live、YouTube Stream Live， 咁就有啲人問啦，喂，冇 audio 嘅 stream 嘅咁樣，咁係啊，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咧淨係咧就做 YouTube 呢個系統嘅一個現場直播。咁啊，有啲人就話啦，喂，土伯，你真係有啲嚇削咗啲嚇，人哋匪類監察院啊，嗰啲現場觀眾啊，啊多你好多喎、啊，唔係啊，因為今日禮拜四啊，禮拜四嘅慣性收視唔係大軍閥啊嘛， 嗰個係笑看太平山 嘅。咁啊，好啦，跟住嗱，有阿 Human Way 喺度講啦，喂，小妹，喂，處女初次 live 支持土伯曹總啊，咁多謝啦嚇。 咪真係少女嚟 噶？唔係佢咁講，係呢個係迷惘嗰啲即係嘅嗰啲老聽眾嚟㗎啦嚇。咁啊嚇點解好似聲畫唔同步喎、啊？咁樣咁呢、這個我諗就唔會嘅。最後尾出翻嚟咧都冇問題嘅。琴日即係金英都試過啦，都 OK 嘅。咁啊金英就慘啲啦，咁琴日自己一個人去 solo 啦嚇。咁、因為其實我哋而家試緊新嘅系統咧，其實都係好多嘢咧。都系喺度摸索嘅阶段啦，咁阿龙咧就试到火捻滚嘅， 两部电脑一齐睇，大佬。 咁啊，因为我哋即系中间过渡吓，咁啊，仲有一位吓、网友叫 Kenneth Yu， 咁啊，即系喺东京嘅听众啊，咁就话咧啊，即系好彩今晚有大军阀啊，多谢晒啦，咁样样。 因为听日我飞啊嘛， 系啊， 所以咪提早咯， 关到即系 夏威夷啊。 咁啊，好多谢。 再加。 各位嘅網友啦，因為其實我頭先開過咧，即係呢個 YouTube Live 咧，原來都有廣告嘅噃嚇，咁、所以其實咧 ，suppose 咧其實我哋都有廣告費，即係係收到嘅咁樣樣，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即係以後就各位多多支持啦嚇。咁我遲啲就我哋再研究一下，即係嗰個 YouTube Live Streaming 咧點樣 embed 落個網頁度啦，係嘛？好，咁啊陣間翻嚟。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